伸出有爱的手，你伸出手，我伸出手，我们大家伸出有爱的手，你伸出手，他伸出手，我们大家伸出手，可以举起他。 一起来听歌，请欣赏郁钧剑演唱的《晚归》，叶凡带出的《秋来秋去》，童铁心演唱的《我就是天空》。 这夕阳悠悠走回村庄，开启汗水的大嫂，摘一朵野花插在头上，开启汗水的大嫂，摘一朵野花插在头上，满村庄，洗好米菜的妈妈呀，随手将碗下送进火塘，洗好米菜的妈妈呀，随手将碗下送进火塘， 痴的守候，聚散匆匆，那是你甜蜜的忧愁，风风雨雨，那是你一生的收留。 我是雷，我是风，我是朝霞，我是彩虹。我是雷，我是风，我是朝霞，我是彩虹，我就是天。

萨依萨玛尼那就在日喀则呀，哎嗦哎嗦哎呀啦嗦，嗦那哎的呀啦嗦，嗦那哎的呀啦嗦。日喀则的美酒芳香放了蜜糖，伊萨伊萨玛尼那真是甜又香啊。献给我们的朋友，伊萨伊萨玛尼那，献给我们的朋友。 祝福我，我也祝福。 心的春，不论问我到哪里去，我的情在春，不论我去的那回肠，我的眼总是投向你。如果我的口中歌唱，那歌声也是为着你。

那珍珠我撒下了欢乐，传说是人们的心愿，也包含着先辈的嘱托啊，人民向往着古老的传说，而传说只能在梦中诉说。 像你吹响，那就是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关牧尊演唱的《丝绸路上驼铃声》，邓玉华带出的《情深意长》。 Thank you.